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跳来跳去，我早已经放弃。怎么相信爱情？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 先去。 是否可以重新开始，让你和我之间重新布置？故事的情节是否可以没有结果，在你和我之间重新解释？故事的一切是否可以重新来过，在你和我之间已经没有结果。故事的情节是否可以重新来过，在你和我之间我愿选择寂寞。一个梦境，一种变色的沉默，梦中惊醒，一切都成空。伤痛的邂逅，只是你善变的温柔，温柔已变作我心中的寂寞。爱过，在你和我之间已经没有结果。故事的情节是否可以重新来过，在你和我之间我愿选择寂寞。 来听一首孙燕姿演唱的动感歌曲《梦不落》，唱出了自由追求梦想的洒脱感觉。 用脚太整齐，为了生命而飞行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，闯闯在疯狂又怎样 oh, oh, oh, no, oh.

谁来理解此刻慌乱的感受？我们曾经那么交心，那么的无话不说，时光冻结了，再也无法回头。来理解此刻慌乱的感受，我们曾经那么交心，那么的无话不说，时光冻结了，再也无法回头。 Yeah.

昨天藏在心里面，天天想我，别让寂寞伤了心，天天想我，不要独自走丛林，天天想我，常常温习着感情，天天想我。天天想我，别让寂寞伤了心，天天想我，不要独自走丛林，天天想我，常常温习着感情，天天想我，流泪的时候不要忘记我，不要让期待赴约的心都变成故障的电话亭，当天空飘着小雨是你的心情，爱是我们岁月的风铃， 天天想我，天天想我，天天想我，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，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。 北京北京我爱你，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，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，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。工作日17:30，974半点资讯，敬请关注。 老公救我呀。

你自己。 我这样的朋友。

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张浩哲的经典歌曲《恰恰和慢播》，这是一首舞曲风格的歌曲，旋律动人，充满动感。 长发飞扬，裙摆舞动，有我那么多我。你爱恰恰，我爱慢播，各有各的快乐。爱人难寻，为何还蹉跎我？我说算了吧，我说忘了吧，留恋什么？把欢乐留在知晓。还蹉跎，我说算了吧，我说忘了吧，留恋什么？ 掉心里，永远不灰心，燃烧着真心敬意，诺言已不变，这一生只要有你，什么都愿意，有欢笑有哭泣，一切变成甜蜜，黑夜和晨曦，狂风和四季，我想温暖的摇椅永远抱紧你，我的心从未曾犹豫，最真的爱全部献给你，我和你相守相依，真爱生死不移，穿过悲和喜，跨过天和地，千千万万世纪，无边无际，爱是永恒，因为爱是你， 想你爱就行，岁月会交替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 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宁夏是梁静茹的代表作，宛如夏夜清风拂面，明月朗朗。单纯的歌词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，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讲述着童话，描绘出夏天的景象，带给人淳朴又温暖的感觉。

比平时美丽的说辞，让我从容地在你面前消失。我已经是你多余的影子，最好赶在秋天断了这一份情愫，免得结局 是千百惠的经典老歌《离开你》。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千千阙歌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辛晓琪演唱的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》， 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 沙宝亮《飘》， 漂浮不停， 千百惠《相思难耐》， 相思难耐，痴心的人化不开， 谭咏麟《难舍难分》， 说起来人生离不风尘， 周华健孤枕难眠， 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 彭佳慧相见恨晚，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 陈淑桦梦醒时分，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 齐秦外面的世界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 林忆莲铿锵玫瑰， 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， 张雨生天天想你， 天天 只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邓丽君我只在乎你，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